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啊，首先咧就想了解一下，向大家了解一下，你哋有冇装 Instagram？ 有啊。 阿大肥咧？ 冇。 啊，净系呢个系一个 老嘢。 老嘢。 系啦。 咁我都有嘅，所以我唔系老嘢。 你一半系老嘢喎、 哦。哦，系喎、哦。 Facebook 喎、 哦。系喎、哦。哎呀，用 Facebook， 唔系净系用 Facebook 嗰啲老嘢啦。 系。 咁我哋两样都用咧，就老唔晒。 系啦。 系嘛，今日啊，许留山都系有 Instagram， 系啦，又有 Facebook。 咁、那个咩？另外有个咩 Snapchat 嗰个系咩意思？ 我嗰个真系唔识喎，嗰个真系算系勾喎。 有个好似食鬼咁黄色食鬼嗰个标志嗰个嘢，唔知咩嚟。 即系未用过嗰个真系。发觉突然间我睇咗一段咁嘅访问，先发觉原来同呢啲后生仔真系脱晒节。 系咯，我哋外星人嚟嘅，对于佢嚟讲 系咯 吓，呢班老嘢， 佢连九七回归系点样都唔知道。 但系有啲人香港后生仔用 Line 添。 Line 就好多嘅，因为 Line 日本过嚟。 WeChat 都会，我听到话。 哦，佢哋用好多 WeChat 嘅，原来。 系啦，原来话中意睇佢哋嗰啲广播啲新闻啊，即系讲咗啲咩得意嘢啊、新消息啊，原来喺嗰度睇。 死啦！即系咧，我哋下一代年青人俾人荼毒。 系啊，同埋佢哋中意。讲咧，即系本土派最憎咧，佢哋嗰啲咩匪语嘅潮语，匪区嘅潮语。 哦，例如咧， 嗰啲哎呀，突然间我醒唔起喎，咁匪语嗰啲。 咩打造一个乜嘢平台啊？ 唔系嘅， 咩对接啊？ 即系咁上下啦，嗰啲系啦。 我啲真系最近学嘅啫，之前都唔肯识嘅，系咪？ 即系呢个世代，即系原来我哋真系好脱节。 冇噶啦，咁下一代咧冇本土派嘅，话俾你听啊，零零后咧就唔系有、全部都变咗一科，因为佢哋咧一出世就是中国政府控制香港，佢哋未经历过嗰啲嘢， 觉得已经归还咗佢哋，觉得 唔系归还，佢觉得一出世就是中国人啦，系咪先？所以咧， 系咯， 时间方面咧唔喺反对派嗰度，真系嘅，后生嗰一代咧一出世就系睇面红星红旗咯，你冇嘢讲啊嘛，因为之前嗰啲佢完全唔知嘛，你二千年打出世嘅，知边度知道以前啲嘢啫？ 所以佢哋嘅本土意識咧，就唔係同佢哋九七前嗰批嘅本土意識一樣咯，係兩樣嘢嚟嘅喎。佢哋已經即係已經接受咗，佢哋都會睇大陸嗰啲電視劇啊，成啊 追捧大陸嘅嗰啲明星， 係啊， 係嘛， 嗰啲綜藝節目， 係 啦，唱歌 都 會睇， 唱歌係咩我是歌手嗰啲咧，係嘛？咁變咗咧，呢個文化方面咧，大陸係。坦白讲，佢用一种好强势嘅嘢去压过呢边嘅。香港已经好耐冇港产片啦，本地嘅歌星又冇啦，所以搞到李克勤要同嗰啲叫做二打六争咩天王啊！哇，真系好捻阴公啊！李克勤你嗰代系咩啊？系林子祥啊，系郭富城啊，郭富城已经系靓仔嚟噶啦，同你即系同期，大家都靓仔，大家睇《逃学威龙》啊，知道啦，李克用啊，李克勤系嘛？喂，当年已经李克勤都系已经出名嘅人嚟嘅咧，系一个即系算系一个即系一号人物啦吓，喂而家你仲要同啲二打六冇人识嘅，都唔知乜撚嘢人嚟嘅，同佢争， 唉唔得啊，嗰种感觉好悲凉，见到系咯， 即系 同埋见到嗰阵时见到阿成龙咧，咁去翻大陆咧扮公安拍警察故事咧。即系咧，喂，你喺香港成名，你系靠警察故事啊嘛，嗰阵时 吓， 你竟然走翻大陆拍扮公安，你对唔住香港本土派啊，真系。 咁佢从来都对唔住香港本土派。成龙坦白讲，从来都系个汉奸嚟嘅。日本仔有钱嘅时候，佢系赚日本 yen， 而家大陆有钱赚人民币，系嘛？从来都系咁嘅，有奶便是娘，呢个冇办法嘅。但我一样嘢奇怪，我而家知道点解啲本土派咧咁憎大陆人。因为佢哋咧成日去食淡仔，系嘛腩肉淡仔， 麦丸啊，仲有 麦丸 系啦 吓。 我见到有啲人咧开始写都会写系麦鱼，即系用一个麦啦，丸咧仲用表演嘅丸，麦丸咁样，系咯，即系跟咗淡仔嗰啲啊。 所以而家俾日本仔收购咗，日本仔都话保留呢个淡仔文化都要 龟井啊嘛，俾个龟井拉入 乌冬，丸龟定 丸龟 龟丸定丸龟啊嘛， 丸龟乌冬。 系啦，因为想打大陆市场，咁所以就唯有要买翻一啲本土 支那嘢， 支那嘢啦，咁再翻去咯。 所以啲本土派我就讲咗咧，本土派全部都系支那人，我就唔食淡仔，我话俾你听。 我都系 啊，我永远都唔食淡仔嘅，我食翻地道车仔面，一系食佢云吞面。点解食淡仔？不过 狗仔粉系咪啊？ 淡仔真系好抵食，因为好捻大碗，呢个系真嘅。嗰、那个碗啊，面盘咁卵大，喂你个头摆落去，中落去啊，吸晒成个面，吓、 但我唔食噶，三哥有淡仔又好，我老婆有阵时佢不够嗌我，我都唔去。 但系嗰啲咩咩土匪鸡翼嗰啲咧， 冇食过， 冇食过。 其实我 即系话， 我未话， 哦，呢个真系就本土派，即系伪本土派。 唔系，我都食过嘅，其实土匪鸡翼其实都唔错嘅，系几好食嘅。但系我其实唔中意嗰种咧，即系唔中意嗰种。嗰只味，尤其是咧，你食嗰啲通常要辣噶嘛，我又唔食辣嘅，我最捻憎食辣嘅，尤其是而家好兴引入嗰啲咩四川嗰啲麻辣啦，我又唔捻食嘅，呢啲咪支辣咯？点解你香港人要食四川麻辣嘢咧？系嘛？ 咁啊 ，Tony 你都国际化，你成日去食自助餐， 系啦 系啦，咁我哋系面向国际噶嘛，系咪？即系我哋坦白讲啊，我够胆讲，全香港啊去食。去酒店食自助餐咧，我哋系一个 percent 以内，一定系最顶最多嗰一个 percent 以内，即系食得太密啦。有时咧，因为你谂唔到嘢食，咁又要食，咁我哋你都知道啦，五点半我哋开会嘅，你要今晚食咩啊？今晚食咩？今晚食咩？ 我开会 讲 食咩？ 咁冇办法噶嘛，咁你。晚晚都要食饭，咁你谂哇，今晚食咩好啊？咁大家提议啦，咁大家讲下，讲个后卫谂唔到啊，自助餐啊，咁佢谂咗自助餐，唉，不过咧，即系食得都好捻厌嘅，有时，咁冇办法。咁啊，诶，唔好讲我哋嗰啲私事啦，我哋讲翻啲公众事务。咁啊，嗰个叫做咧，即系讲咗大家嘅年纪啦，知道有呢度有两个老，一个老嘢，有两个半老嘢啦。 系啦， 啊，咁啊，即系而家年青人咧，我哋其实都唔系好明白佢哋想点嘅。咁我哋唔明白唔紧要啊，有啲人明白嘅，即系例如而家中共好明白啲年青人心态啦，佢哋可以出好多嘢咧，系嘛，蛊惑呢下一代啦。跟住喺大陆咧，而家教科书删咗文革，唔知乜嘢探索系嘛？将文革删除咗就变咗唔知乜乜鸠嘢探索吓，啊艰苦嘅探索好似系。跟住咧，将呢个大饥荒啊逃难潮咧改咗乜嘢咧？赴港就业潮。 即系呢个真系唔知道， 啱啱改嘅，啱啱改嘅，呢两样嘢取代咗，唔提文革啦，净系话艰当年咧系一个艰苦嘅探索，啊唔知艰难定艰苦嘅探索啦，探索乜捻嘢 啊？大家有冇睇过之前咧？唔知寻日定前日咧有单新闻咧咩？有个港女咧，女生咧，咩入咗咩解放军军营，写咗一篇咧，十三篇爱上解放军嗰篇嘢。喂，大佬嗰篇嘢真系好肉麻喎，真系。 我即刻啊，当晚啊，我瞓唔着啊，我即刻写咗一篇啊。 我几惊你话即刻想去做解放军， 即刻写咗一篇啊，十三枪爱上廿七军啊，即刻写咗篇。吓、啊，你大老实讲啊，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喺港澳地区咧，最接得多接触廿七军最多咧，就喺澳门。因为咧，你去玩百家乐咧，最期望嘅系乜嘢咧？就系廿七军啦，一只二，一只七啊，所以叫廿七军。 咁样啊嘛， 当我哋咧，一只无边撞三边咧，通常后边咧，以前就一定嗌廿七军嘅，再早啲啊，即系讲紧九二千年打后咧，就嗌杨尚坤嘅当时。 哦， 杨尚坤，杨尚坤，咁初初我唔明乜捻嘢杨尚坤啊，廿七军啊咁样。哦，咁啊嗰阵时先恍然大悟。即系大家有去开，以前有去开澳门嘅，可能而家冇咧。而家咧大陆人嚟多咗咧，唔会讲呢啲嘢嘅吓，即系香港人讲啊嘛，呢啲嘢 要讲下国语先得嘅，应该系嘛， 都唔会 先有嗰种气势喺度。 佢好多大陆人唔知咩叫廿七军噶嘛，佢哋都唔知道有六四， 系唔知 嘅，真系唔知嘅。何况廿七军咧，系呢啲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系澳系香港人去澳门岛嘅集体回忆。系嘛？咁所以咧，你而家啲人都香港人都系讲廿七军噶吓，啊扑街一突出嚟廿七军啦咁样。咁所以咧，只能够你连中呢个廿七，即系自连中十三枪廿七军咧，咁你就会对廿七军有好感，系嘛？当你唔中嘅时候，或者俾人啱啱俾人叉烧，啱啱俾人啊八输九，咁你梗系 咩叫叉烧 啊？叉烧即系人哋七点食你六点， 吓、 哦，因为咧八九点咧就叫例牌，就可以即刻赢嘅。咁如果七点咧就唔会要博牌嘅，但系如果你七点人哋六点咧就叉烧啦。 依家我哋讲咁多呢啲，咪反映我哋系老嘢？ 哦，唔系喎，呢啲咧冇时代嘅束缚嘅。而家你喺澳门岛都系有叉烧嘅， 系啦， 冇错，都会俾人叉嘅，又或者你可以叉人一样嘅。所以咧呢个反而咧系冇一个叫做唔会有国旗嘅，尤其是岛系一个 不死嘅 几千年咧，都有嘅一样嘢嚟嘅。不过当然赌具系有进化啦，系嘛，吓、啊，所以咧呢啲唔会过期嘅。僆仔都赌到扑街啦，吓、啊，咁啊， 我哋除咗讲呢个，头先有讲开，有讲开嗰个万豪酒店啦，即系而家大陆咧嗰个风潮越演越烈咧，又唔系即系净系搞万豪嘅，系搞晒所有企业， 强国崛起啊嘛， 系啊， 但系神经刀嚟啊，系咪啊？即系突然间攞嚟开刀，其实摆咗好耐噶啦， 系啊，喂，你飞机都系啦，你飞边个航空公司系嘛？country 俾你解開個 Hong Kong 啊， 係咯， 係嘛？點解飛香港要國際航線啊？喂，你浦東機場去唔到國內喎，一定飛香港喺浦東機場喎、啊，嚇、啊！當然都有時喺虹橋降落嘅，隔唔 到啦。唔係你而家你甚至你香港航班佢帶呢個電池，即係叉電池咧，嗰、那個充電池咧，唔能夠超過二千。咁另外仲有一樣嘢，你一定不能夠擺落去行李夾。 我係啊。 但系 得噶，我试过，我抌过一个国内都唔得噶，而家 国内都唔得， 都唔得噶。我喺深圳飞，焗捻住抌咗嗰个插电器，嗰个充电宝， 嗰嚿尿袋， 系啊，系啊。佢话唔合标准，夹硬喂，我托运咗行李啊，抄翻出嚟，话呢个唔得，唔得，把攞去边啊？你条友抌够咗佢咯， 抌完可能转头同你执咗佢翻嚟自己用噶， 啊，可能系啦，冇办法噶， 算啦， 咁有咩办法啊？咁但系咧。即系老细哥，佢哋而家去搞万豪酒店，咁啊搞好多企业啦，搞嚟有啲咩搞咧？即系话俾你知，我哋真系崛起咗啊！吓， 万豪有冇道歉啊？ 有啊，万豪即刻跪低，所有都跪低吓。咁、啊、如果你真系跪低嘅话咧，喂，系咪要审啊？你觉得系咪审讯万豪酒店啊？ 啊，赔偿可能要， 唔单止赔偿啦， 感情嗰个损伤， 唔单止赔偿，即系我觉得万豪酒店咧系犯咗十恶不赦嘅大罪，系咪？喂，你。咁样将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尤其是西藏添啦，系咪？你好明显，万豪酒店咧就系、是、分裂中国，喺度阴谋颠覆分裂中国，系嘛？颠覆国家政权，跟住咧粗暴干涉我国内政，仲有、啊、妄图将呢个港澳台藏永久分裂出去，系嘛？破我为我国嘅神圣领土完整，勾结港独、台独、藏独势力。 哇，好严重啊！ 全部都系大罪， 系嘛？五毒啊嘛， 五毒 合一合流，冇错， 蓄意破坏国家嘅繁荣稳定，意图配合印度侵略我国，吓、啊、咁你搞藏毒咯，仲唔系配合印度侵略我哋？喺藏南地区，喺黑马红线，我哋系咪要收翻嚟啊？吓，阴谋分化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对一带一路进行恶毒攻击，吓、啊、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吓、啊、唔尊重习近平思想。哇！十条大罪，唔捻使讲嘢啦！人即正法，货即充公，将呢个叫做万豪酒店嘅所有呢个叫董事全部拉勾晒，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系嘛？全部无期徒刑，吓、啊、酒店全部充公，系嘛？我哋搞卡拉 OK， 吓 系 嘛？ 嗯，搞掂啦！脚底按摩点样啊？鱼仔食脚皮， 有啦，全部有。 嗯，吓、啊、要乜有乜 咁啊搞掂咯，系咪？唔使讲咁多嘢。吓、啊，第二日其他企业全部照办，所以后咧嗱，所话俾听啊，所有罪状咧，全部都加晒落去，破坏一带一路，吓、啊、阻碍大湾区发展，唔尊重呢个习近平为领导核心嘅呢个习近平思想，每一个人都加呢三条罪落去，吓、啊、罪无可恕，吓系咪要即刻打靶？ 今日有段新闻就话，所有嘅孔子学院都系呢个 间谍。唔出奇啊！我中国不嬲都批孔噶嘛，1974年批林批孔啊！我嗰次讲错咗，批林批孔1974年先搞嘅，嗰次噏错咗吓， 噏早咗系咪？ 好似噏早咗系，即系佢一经过时间酝酿嘛，唔系即时话批就批嘅嘛，系咪？ 但系我哋而家睇翻啊，全世界都系中国嘅，但系咧，当一有起事上嚟嘅时候咧，佢唔认你嘅，你睇下。何志平啦、啊，近期朱经纬案，啊，姚邦啊，朱经纬姚琦立判嗰班啦，咁而家一样受到起诉喎。 唔系，咁嗰个咧，其实佢自己咩啫？佢自己戆居啫。因为今日有个网讲得好啊，呢单系一单工业意外， 工业意外。 你受聘即系姚琦立判，自己扭亲系统，关你咩事？ 有冇劳保啊？呢啲 梗系冇啦， 冇噶， 自雇人士， 你系 Kelly 飞嚟啊嘛，系嘛？下衣又俾个饭盒，你系够噶啦嘛？你仲想要点啊？ 唔俾啊！你有冇睇噶？喜剧之王万达一把脚拍落嚟啊！ 系啊，你有冇签约啊？ 做得唔好啊！ 你有冇签约？系咯，你讲得啱啦。喂，你演技咁差，点俾个饭盒你啊？ 吓、啊，你仲真系闹阿闹个叉婆吓、啊？喂，依句 over 咗咯， 系啦， 日本冇噶，你自己加嗰个呢个对白， 咪即系好似阿周星驰啦。喂，你死咗噶嘛？ 系啊， 死嚟死都未得嘅。 系啊，你抵抗力强，系咪先？唔得噶，咪所以咧，你 over 咗啊。咁而家人哋差佬拉你，唔关我事，我冇叫差佬拉你嘅，不过差佬话要拉你嘅嘛，系嘛？ 你仲搞我成场戏添啊，系咪？ 最惨就系话啊，我哋嘅七七七出嚟讲啊嘛，即系而家 法治啊，系尊重嘅，系唔能够容许有侮辱司法人员嘅呢啲行为啊，摆到明要攞去祭旗啦，嗱啱啦，六啊三岁啱啦，坐七年啦，喺里面摆大寿啦，点你老味？ 咁唔使嘅， 唔使啊。 咁啊，但系咧，藐视法庭，藐视法官。我想都要坐两三只月， 三个月啦。 罪成是要坐监的，不能罚钱代替，是严重的。 哇，七七七都用得几准，即是连条丝都不放过。 不是，这条女，不是这条婆跟你交得太过分了，你咁 over， 是不是？喂，冇人叫你交到咁噶嘛，大佬啊，是不是？请你去做。 其实报纸不停咁喺度已经讲紧，喂，你唔闹得法官啊，包括甚至早轮啊何君尧，佢周围喺法庭影相，已经全部人系咁喺度所讲噶啦件事。喂，真系啲人一啲都唔睇新闻，唔睇报纸嘅。 佢哋有睇嘢，不情不自禁。 我知道。佢哋咧之前，喂，芒果佬又冇事嘅，之前芒果佬咪俾人判咗嘅，佢啲支持者咩出边嗌狗官啊，又剩嗰啲咁样嘅，喂，点解佢哋冇事啊？ 冇影到啫，有冇影到啊？ 都有喎、 啊，咁要交条链， 交 条链。哦，嗰个唔系外国外籍人士，因为如果佢系印度籍人士咧，你喺吉外庭外闹嘅死差婆咧吓，我初初唔明啊，我点解闹嘅死差婆？唔系差人嚟，我原来唔系差婆， 系 印度，即系话佢系差婆。咁讲真咧，呢个叫做前例，呢个咧人哋好公道喎。喂，判得你咁轻，你仲想 真系判得轻啊？三个月 咋？喂。伤害身体嗰、那个，喂，袭击导致身体他人身体受伤，七警都系条罪，七警两碌啊，大佬，佢真系判得好轻啊！ 同埋你系持有武器，即系伤人十七啊！ 哦，系啊，你攞住都知， 其实伤人十七啊嘛，因为你持有武器去伤人啊嘛，系呢个系最大罪，即系打，即系伤人嚟计，可以坐几碌噶。 佢唔系告佢伤人十七， 我知道，即系其实系伤人十七， 佢系告佢今次呢条罪好轻噶啦，所以咧根本喂人哋都放你一马啦， 当你打拳头交噶。 喂，你出边嗰啲即系叫冇有识死，喂，而家好似晒好似话仲要继续拉人， 系咩？ 因为唔止一个噶嘛，吓咁佢有晒片噶，新闻上埋电视新闻啊，其实系要做。林郑月娥咧，觉得呢班系负资产嚟嘅，杀一个之后咧，又唔敢出嚟啲人，真系嘅，因为好核突啦！你做出嚟嘅效果就系咧，你其实明明咧，俾市民睇到明明系啱嘅咧，啲市民都觉得哇，你嗰阵味太臭，闻到阵味啊，唔敢黐埋去，所以咧。我觉得系另外嘅祭旗，拉多两个啱噶啦。嗱，呢啲到时咧，啲人咧就唔敢再出嚟噶啦。 抵俾喎，啲笔账啊！ 所以咧，嗰啲 三嚿水 系咯，抵俾啦， 系咪先？ 系咯， 买啲有头有面啊，胡振中啊，李思嫣啊嫁啦，啊嗰个陈正心啊闪咗啦， 唔敢出嚟噶啲，嗰啲唔敢出嚟。 摆到明而家唔做呢啲噶，系呢啲即系咧，即系你永远都系炒人啊，炒啲高薪噶嘛，啲低薪啊继续啦，咁啲高薪嗰啲啊炒晒啦，咁搵啲低薪咪。冇水平啊！冇水準。 胡振中呢啲可能升格咗咧，做咗霞衣個位咯。你得 OK 過去嗰啲， 係啊係啊，即係大班啊。 係啊，本嚟係軍嘅，本嚟佢嚟嘅係咪？係 咯，依家唔使啦。 而家仲 我諗起回力大班，唔係講緊嗰個開米嘅大班啊。 我谂紧西饼， 唔系我意思系讲回力大班嗰啲大班。 不过讲嘅大班咧，即系闲话讲两句咧。 我夜总会嗰啲， 夜总会嗰啲大班啊。 不过讲嘅大班咧，就闲话两句咧。大班咧，从今日开始咧，开始，唉，唞一啖大气啦。 咩事 解咧 ？Q 仔离开 D 一百啊嘛。 喂，佢系移民，佢系去加拿大享清。 喂，但仲唔知佢唔喺度做节目，我咪唔使俾人屌咯。哇，几紧要啊，大佬，成日喷。 哦， 啊唔使俾人攻击咯， 唔理咁多嘅嗰啲， 佢唔理攻击， 嗰啲支持者唔理啊嘛，嗰啲 D 一百 系啊，嗰啲唔理嘅，唔系啊，其实 Q 仔即系岔开少少话题啊 ，Q 仔讲嗰样嘢咧，好，即系点讲啊？好自相矛盾啦，嗰啲功效 系， 你明唔明 解咧？ 即系佢话咧，女士喷咗就瘦面，男士喷就头发就生头发。 噴喺個胸肚點先？ 唔係啊，我想問下，嗰支嘢認得你咁男女嘅咩？嚇、啊，佢識得認你男女嘅咩？ 同埋識得認你啲位置嘅咩？ 係啦、啊，喂，佢點解？如果你噴咗面，照計，如果你個功效一樣嘅話咧，應該噴咗塊面生毛出嚟喎。 係啊， 生須， 生 人生須。 唔係你噴喺塊面度，你想瘦面其實唔會，係反而生毛出嚟嘛。咁你男人如果唔係啦，係嘛？調翻轉頭，佢係會唔會瘦？即係個頭越嚟瘦，會凹咗。唔合理啦！你话两样嘢系咪唔合逻辑先啊？我哋讲嗰样产品先，起码佢讲个功效唔合逻辑啦。咁会唔会依样位啊？ 应该唔得喎。 哦，咁啊好啲。如果佢话得嘅话，咁女士点喷啊？ 唔系，佢话啲皮肤会缩埋，会即系紧致靓咁啊。 咁啊，即系咁喷咗阳痿嘅，要喷下低。 系啊，缩阳添啊，咁阳痿啊。 唔系，即系嗱，我哋用逻辑嚟分析啫嗱。我哋唔系话去弹人哋啲产品啊，我未用过。但系你讲到个功效咧，好似有抵触，除非佢识转弯，系嘛？佢识得唔系啊？嗰支嘢本身佢识得分辨男女同埋部位。系嘛？ 嗯，自动调节成分， 即皮肤组织，你喷喺块面咧就会瘦面，你喷喺个胸又有丰胸，喂唔得噶嘛？ 喺头度出头发啊？ 我成日都问啦，喷喺个胸度可以丰胸，咁喺个胸度系咪出毛咧？ 通毛咧，可能 系咪啊？咪变 乜嘢？你喺瘦面，但系点会到胸又丰胸咧？我嗱呢个收缩噶嘛， 系啊， 好似嗰啲巢皮干咁样噶嘛。 如果你喷喺唔同 系嘛，唔系 身体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效果，真系都几神奇嘅啫嘛。 喂，呢啲就成神仙 高科技， 咩高科技啊？神仙都求唔到嘅水啊！话老实讲，一支啊，唔好话咩啊，$2亿李嘉诚都买。 我唔使， 如果真嘅话， 咁快搵到钱移民啦，真系。 哦， 加拿大有福真系。 哦，喂，真系嘅话， 行神迹。 如果你讲得出嗰样嘢，讲真啦，李嘉诚$2亿一支都买。啊、美金 咩洛加因子啊，嗰啲全部 不过最出去走得快，因为我想问下，你有冇试过喷喺佢自己只脚度？ 咁啊唔得，呢样嘢你唔啱啊，人哋系小儿麻痹人。 我知啊，咁睇下有冇效果嘛，可能好快好啲咧。 你咁样讲唔得，咁样讲唔得，好无良。你咁样讲，人哋本身你唔能够攻击人哋只脚嘅。 我冇攻击。 如果佢后天咧， 有冇机会好翻啫嘛？ 唔得嘅。 佢有句，其实咧，呢个 Q 仔咧有句上我好恨憎，即系我喺我心目中就系话啲人支持。梁天琦同埋呢个冯仲恩，佢话咧，如果呢啲人唔受 惩罚， 点啊？冯敬恩啊，即系唔惩罚佢哋，点样咧？我都唔够胆讲咧，我系港大生，佢哋侮辱咗港大生。如果我同呢啲人系港大生咧，就连我自己都侮辱埋，我唔能即系人哋我都唔敢认系港大生。我其实 唔系咩惩罚咧？你佢受咩惩罚咧？ 咁啊，港独啊嘛，佢哋诶本土派啊嘛。啊，咁但系我自己咁谂，就系、是、可能人哋耻与你为伍，因为人哋起码冇揸支喷喷，啊，讲到好似万能咁，因为佢嗰日诶， 唔系咧，黄台有卖啲伟哥都系假嘅啫嘛，都系面粉嚟嘅啫嘛，唔会去食死人噶嘛，系咪？ 伟哥好似系真嘅， 真嘅咩？ 系啊， 应该系假嘅， 吓、啊， 如果咪起诉咗噶啦， 哦， 系啦， 我有呢啲经验，我知道。 你有准 时嘅，冇 唔系你系反买定系经验 喎？系咯， 唔系因为点解我咁讲咧？ 你系反买啊？食 乜嘢？俾人问 收藏， 俾人问就买， 系俾人问。因为我曾经喺大陆咧就好多冒牌嘢咧就唔会喺大陆寄嘅，嗰啲快件就落嚟香港，咁咧就落嚟香港咧就由香港邮政局咧就寄代寄啫。咁咧曾经咧就我寄去呢个欧洲，我其实唔知里边系咩嚟嘅。我就负责做寄啫嘛，咁咧就卒之咧就海关咧就话呢啲系冒牌嘢，咁咧就发现里面咧就一共有170几粒伟哥，而啲伟哥咧化验出嚟咧我冇事，因为面粉。 哦， 咁嗰次损失几大嗰次？ 唔关我事，我代寄嘅啫。 系咪真噶？ 系 系咪你？ 原来代寄嗰只黄台羊咁。 你系咪有咩难言之隐？买拎咗啲假伟哥翻嚟，屌你晾住个出嚟抌啊！又仆街面粉嚟嘅， 唔系啊，因为好多都系咁样。如果你持有嘅等同咧，管制性又咪要坐监。 咁黄头养嗰啲面粉嚟。不过面粉都冇所谓咧，就算系真嘅都冇所谓咧，佢都潜逃，都潜逃咗啦。 草啦， 都着咗草啦。 咁佢当日系有其他人涉案噶嘛？ 系 吓、啊，都冇听到话起诉噶咁耐。 咁啊 系，应该化验咗之后咧，系面粉嚟嘅， 系 吓、啊、就唔同佢啲喷喷， 哦、啊， 所以神仙水不能叫神仙水 ，SK 都要改名啦， 哦， 嗰支 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啊嘛，你神仙喺边度啊？边个啊？ 边个神仙制造噶？ 系啊，唔系你首先要讲出边个神仙。第二，你请佢出嚟先，俾大家望一望边个先。 系啦， 系嘛？咁你请唔出，咪系咪违反新闻说明条例先？ 都得嘅，问迷咁咯，请上嚟咁拍架台都得嘅。 有咩证明？嗱，你有冇 ID？ 冇证明系唔得噶。 标同 标同啊！嗱，呢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再倾。